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1月25号，星期四，农历10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必须抓紧、抓实、抓好。系列报道《新征程》开局“十四五”，今天播出，聚力高质量就业，夯实民生之本。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强军之道，要在得人》，全军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推进人才工作创新发展综述。 李克强出席第13届亚欧首脑会议。 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 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在上海、山东、西藏、青海等地宣讲。 北京冬残奥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举行，冬残奥会火炬接力计划正式发布。 截至目前，中国已向国际社会提供了超过18亿剂新冠疫苗。 俄罗斯官员表示，西方国家干涉利比亚、阿富汗、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内政，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必须抓紧、抓实、抓好。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持续恢复，为稳定就业提供基本支撑，就业政策持续发力，稳住就业基本盘。 今年1至10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133万，同比增加12.2%，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10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9%，不仅低于去年同期，也低于2019年同期水平。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规模基本稳定，脱贫劳动力务工总量持续增加， 就业保持总体稳定的基本盘。得益于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持续显现，也得益于我国就业政策体系日臻完善，既强调兜底保障，更注重促进转岗就业，既鼓励企业发展吸纳就业，也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采取更精准的措施稳就业、保就业，一系列聚焦稳岗位促创业的政策接连落地。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印发，明确十四五时期促进就业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推动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加快落地实施，向161万户企业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151亿元，开展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就业协作帮扶专项活动，实施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职业技能提升工程，进一步稳定脱贫人口务工规模。2021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909万。为了给高校毕业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各地出新招、出实招。在河南郑州，人社部门为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开启了1对1的线上面试，延伸服务链条。 我觉得这种方式太方便了，也不需要去招聘会上来回跑，在家动动手机就可以把所有流程全部搞定了。 在稳定重点群体就业的同时，蓬勃发展的新业态也在不断拓宽就业空间，释放就业新活力。34岁的封海洋今年从一名外卖小哥转型成了配送车测试安全员。 我能学到很多我有用的东西，有用的知识，能更高的提升自己，看好它未来的发展前景。 2019年以来，全国已有4批共56个新职业落地。人社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未来5年，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物联网安装调试员等新职业人才需求规模庞大。 新职业的发展反映了我们中国经济，特别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发展的一个成就，同时也展示了我们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劳动需求结构巨大的潜力和光明的未来。 随着新业态新模式的持续加快发展，我国灵活就业规模达到2亿人。作为就业的生力军，灵活就业群体的劳动者权益保障备受关注。今年4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指出，要完善多渠道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维护好卡车司机、快递小哥、外卖配送员等的合法权益。

他还深入基层与干部群众座谈交流。 怎么样把这个群众路线做到实处去？ 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呢，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这里头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不管国家发展到哪一个程度，我们都不能忘记。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24号以视频方式面向非洲举办19届六中全会精神宣介会，来自非洲40多个国家和5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200多位政党领导人和青年代表参会。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人全面宣介了19届六中全会及其审议通过的决议的重大历史意义，重点阐述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强调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同非洲政党交流互鉴，希望双方青年为促进新时代中非关系发展贡献力量。与会非方代表热烈祝贺中共19届六中全会成功召开，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特别是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往来，开创非中伙伴关系新时代。 24号，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京举行。目前，北京冬残奥会各项筹办工作扎实有序推进。 北京冬残奥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昨晚在双奥场馆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举行。活动现场，北京冬残奥会火炬接力计划正式发布。北京冬残奥会火炬接力将于2022年3月2号至4号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举行，约600名火炬手参与，包括火种采集与汇集、火炬传递两个部分。现场还发布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残疾人服务知识手册、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运动员和随队官员服务手册。 现在5个竞赛场馆都已投入使用，他们都经历了冬奥会和冬残奥相应的一些测试赛，达到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会的标准。3个残奥村都已交付使用，我们无障碍的环境也得到了充分的认证。 目前北京冬残奥会的场馆建设和运行、疫情防控、赛会服务等各项筹办工作正在扎实有序推进中。借助举办冬残奥会的契机，北京市通过无障碍环境建设3年专项行动，打造了100个无障碍精品示范街区、100个一刻钟无障碍便民服务圈等示范项目，无障碍环境建设成效明显。 我们有信心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残奥盛会。我们也热忱地欢迎世界各国的冬残奥运动员参加北京的冬残奥盛会，创造新的成绩，赢得新的荣誉。我们期待着北京冬残奥会实现办赛精彩、参赛出彩。 为保障今冬明春，特别是元旦春节、冬奥会及全国两会期间菜篮子产品市场供应价格平稳，近日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切实抓好冬春蔬菜生产、确保菜篮子产品保供稳价的通知，要求严格落实地方属地责任，将做好今冬明春菜篮子产品保供稳价作为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的重要内容，统筹抓好生产发展、产销衔接、流通运输、市场调控等各项工作。南菜北运基地要因地制宜扩大蔬菜生产，增加对北方地区的调出量，北方设施蔬菜主产区要稳定增加面积，提高冬春蔬菜供应量。大中城市要提早研判自然灾害和突发疫情影响，安排速生叶菜等应急保供蔬菜生产，增加上市量。同时要加强信息监测调度，搞好产销衔接，确保区域间快速调运，防止出现卖难和断供。11月25号，由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东省委网信委联合主办的2021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在广州举行。 本次论坛以发展与秩序让大流量澎湃正能量为主题，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让正能量驾驭大流量，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让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为网络正能量赋能。论坛围绕网络内容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共同谋划网络媒体未来发展的新思路新方向新路径。期间还举行五个平行论坛，围绕创新技术赋能、责任共治共享、传播塑造价值等主题展开讨论，并启动同心粤港澳携手大湾区网络主题活动。几十家网络媒体将深入改革腹地，重走开放前沿，全景展现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擘画和建设成就。记者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随着我国援助老挝的70万剂新冠疫苗今天启运，我国已向国际社会提供了超过18亿剂新冠疫苗。据了解，今天启运的70万剂新冠疫苗和1000万元的抗疫物资，将帮助老挝北部防疫薄弱地区增强免疫屏障，恢复边境贸易。截至目前，我国已向老挝提供了690万剂疫苗，成为老挝获得疫苗的主要来源。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有关负责人表示，中老合作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缩影，东盟是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和优先对象，中方将再向东盟国家提供1.5亿剂新冠疫苗无偿援助，在未来3年再向东盟提供15亿美元发展援助。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1月24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2例，本土病例2例。截至11月24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914例。截至11月24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亿5661万7000剂次。 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1至10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平稳恢复，营业总收入603860亿元，同比增长22.1%，两年平均增长9.7%。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部今天做出新的部署，一是加强 PM2.5 和臭氧协同控制，实施重污染天气消除攻坚战、臭氧污染防治攻坚战；二是新增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推动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此外，将渤海综合治理拓展为重点海域综合治理。国家电影局统计显示，截至今天，电影《长津湖》票房已突破56.95亿元，成为中国影史票房冠军。该片生动反映了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气概和爱国情怀，引发观众广泛共鸣。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日前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天舟系列货运飞船搭载项目，凡符合面向科学和技术前沿、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或者具有产业发展应用价值的项目均可申报。征集截止日期为2022年1月15日。今天7时41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试验1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今天，张家口东澳村、东残澳村对场馆居住区、运行区、广场区内的电力、热水和电采暖供应等设施设备进行了满负荷全压力测试。本次测试为即将到来的全要素演练做了准备。2021至2022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今天在张家口崇礼云顶滑雪公园开启。来自19个国家的运动员将竞逐4枚金牌。本次赛事后，张家口赛区还将陆续承办北欧2项洲际杯、跳台滑雪洲际杯和冬季2项国际训练周。今天，上海数据交易所揭牌成立，当日挂牌的数据产品20个，涉及金融、交通、通信等8大类，达成了部分首单交易。 上海数据交易所的成立将有效推动数据要素流通，释放数字红利，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今天，河南全省359个重点水利工程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达2471亿元。这些项目涵盖流域性综合治理、水毁工程修复、民生供水、水环境改善等多个领域，以加快补齐防洪短板，提升防灾减灾能力。今天，国内目前单体容量最大的海上风电场中广河汕尾后湖5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全部机组正式投产运营。该项目包括5.5兆瓦风电机组91台，年上网电量可达14.89亿度，每年可节省标煤消耗约4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86万吨。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24号通过议程，首次决定设置正式议题，专门讨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及其防扩散问题。中方代表指出，在中方建议下，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在短时间内以协商一致方式决定增设单独正式的相关议题，既反映出广大理事会成员国对此事的严重关切，也说明此事超出了机构秘书处现有授权范畴，必须由机构成员国通过政府间进程探讨并寻求解决方案。 据俄罗斯媒体24号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日前在接受采访时批评西方干涉，给利比亚、阿富汗、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多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那些试图通过白俄罗斯进入欧盟国家的难民的家园是被西方国家破坏的，西方应该放弃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他还强调，事实上乌克兰也是受害国之一。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也曾表示，目前白俄罗斯边境难民问题的始作俑者是西方国家，正是其中东政策导致大量难民产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达到2亿5816万4425例，累计死亡病例达516万6192例。世界卫生组织24号在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上周全球超过60%的新增病例来自欧洲。德国25号报告新增确诊75961例，为该国新高。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0万，为10019例。截至北京时间25号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809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77.53万例。24号，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1157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1627例。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美国联邦机构数据显示，自10月底以来，美国的日均新增病例数增幅超过46%。24号，一艘试图从法国前往英国的偷渡船在法国港口城市加莱附近海域沉没，导致27人死亡。法国警方已逮捕了4名嫌疑人。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当天称，法国应采取更多措施阻止偷渡事件发生。法国总统马克龙则表示，英国方面应停止利用此事谋求政治利益。法国方面还要求欧盟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举措。据美国多家媒体24号报道，近来全美多地有组织盗窃、抢劫商店的犯罪案件高发。在加州多地，百货商店接连遭大规模抢劫，其中在沃尔纳特克里克市，大约80人实施了抢劫。在加州北部的旧金山湾区，约50人的团伙洗劫了一家珠宝店。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一家奢侈品店铺遭10多人抢劫。有美国专家指出，美国政府部门和司法机构工作不力是导致这一乱象的重要原因之一。23号、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发动了多次空袭，造成2死2伤。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遭空袭的是胡塞武装的秘密目标。胡塞武装则表示，遭空袭的地点全部是民用设施。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